17,300元，比上日收市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851.42美元，港汇指数99.6，升0.6。呢次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亚洲防盲基金会执行委员尹浩南医生， 在我们的研究都发现到新冠康复了1至3个月增加了眼干的症状和风险。干眼症最基本其实就是做一些眼帘的护理、热敷、清洁，建议用一些没有防腐剂的人造泪水，其实是不会因为滴这些药水而依赖了它。但是一些严重起来的病人，我们会开一些消炎药水给它，都是视乎患者的临床需要而开给它。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见到你，吻到你，再说得到天与地。 就算你冇睇过套戏，都会听过呢首王菲唱嘅主题曲， 由小说改编嘅爱情故事《昨夜长风》，讲述90年代初手提电话未普及，究竟袁咏仪同刘青云面对分离系点样可以揾翻对方呢？ 周末大电影《昨夜长风》，星期日晚上10点，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健身中心入边可以唔戴口罩，要每小时换气量至少6次。香港健身街主席邱益忠啊， 1000尺健身场地啦，装空气清新机咧都至少装2部嘅，大型啲几千尺咧系讲紧装几部啦，3至5万元一间咯。今年咧头3个月零收入啦，情愿咧叫客人同家人戴口罩先，咁仲稳阵啲。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人生，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今集嘉宾英华小学校长陈美娟， 做一个快乐人生，你一定要少盐、少油同埋少糖。少盐就系少啲盐气，少油咧就系唔好咁火爆。少糖系咩咧？即系积累咗啲糖咧，你会黐粒粒噶咯。咁少啲糖嘅时候就，当你有问题出现，由少嘅时候好解决佢，唔好积累。 星期六晚上9点，一起进入人生学堂。 由香港电台、香港警务处联合制作《防骗攻略》， 揭露股市大户动向，跟足我俾嘅指示入市，最快3个月你就财务自由。 咩嚟噶？我都唔炒股嘅。 喂，老婆啊，我翻工啦，呢个礼拜都要 OT， 唔使煮我饭啦。 哦，你咁攰，请日假唞下啦。 手停口停啊，我走啦，拜。 如果可以帮轻下老公就好啦。 今次俾大家嘅 tips 系蓝筹股中国商务银行，现加入。 多谢索 Sir， 上次听你讲就赚咗1个月人工翻嚟啦。 咁多人听佢讲，个个都赚、啊，入一手都冇坏嘅啫。哇，寻日买今日就升，咁就赚几千元，呢、這个索 Sir 都几有料喎、啊。 内幕消息，新兴股肥仔水电将会被收购，股价已经升咗2倍，高处未算高，听日下昼会公布收购消息，到时啊起码再升10倍啊，而家唔买听日就迟啦。 哇，10倍啊，咁我买啊，我买10万，咁咪变100万啦。 各位群友买完记得将交易记录 Capital send 俾我，我会将经纪佣金同证券行手续费回赠俾大家嘅。 机会难逢啊，好好买尽佢。 肥仔水电股价寻日暴升5倍之后，今日中午休市前大幅下跌9.5%，证监会已经将肥仔水电停牌。 我成副身家冇晒啦，而家点算好啊？ 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 喺度提一提大家， 如果有陌生人在社交平台向你推介一些流通量低但是股权高度集中的细价股，并且要求你购买相关股票之后将个人交易记录截图传送给他，这一个很大机会是唱高散货的投资陷阱来的。另外如果有自称是投资大师向你建议一些投资建议，大家记得要先核实对方的身份，千祈不要轻易相信有必赚的投资贴士又或者是内幕消息。 哪有那么多投资达人啊，睬你都傻。如果有怀疑就要即刻致电防骗热线18222查询。 有怀疑即刻18222。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又翻到嚟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今晚咧，我同大家分享嘅系终身学习。对面咧系老友记黄伟康医生， 大家好。 另外一个咧系更加老嘅老友记，唔系年纪啊，我意思系我哋系初中同学嚟嘅。 嗯， 阿 Cat 张艳芳，咁咧我哋因为一齐去讲下咧终身学习系一回咩事吓。嗱，因为阿 Cat 最近咧读咗一个好 intensive 嘅 course 啊，哇，一日你读几多个钟头？系日日读书嗰啲嚟嘅， 犀利喎！ 吓、啊，仲要考试嘅，咁所以咧就勾起咗我嘅兴趣咧。去即係同你傾一傾啦。咁另外咧就係阿黃偉康醫生咧，之前咧咁佢都透過呢個工聯會啊，嗬， 係啊， 咁咧就去學習呢個普通話啦，同埋中醫， 嗯， 啊都好犀利啊！佢西醫佢走去學中醫， 嗯， 即係可以即係呢個學習都好重要嚇。就好啲人，我係西醫，使乜學咁多嘢啊？咁係咪啊？ 當然， 咁但係咧，阿黃偉康醫生就唔係啦，佢覺得啊， 你 應該都學啲中醫咧，對照下即係佢自己用開嘅醫術嘅。 好， 咁咧阿 Cat。咁你點解要去讀呢個咁嘅 course 咧？咁辛苦嘅 course 咧？ 哦，都唔係嘅，因為我讀呢個咧係關於投資同埋金融嘅。咁我覺得咧，你退咗休咧，一個人咧最緊要咧諗兩樣嘢。第一樣嘢就係你個健康啦， 嗯、 你個健康財富啦。 係啊。 第二樣咧就係你點樣理財啦。 嗯。 咁我哋好多時對於金融咧，大家都係即係一個炒字嚟嘅。我炒股票啊，我炒乜嘢？咁我覺得啊，我點樣可以即係將我啲餘下我要使嘅錢，我點樣去保值咧？咁、 嗯、 我想即係更加了解呢一方面嘅嘢，然後我先發覺原來金融咧，而家喺香港係好重要、好重要一個行業嚟嘅。咁唔係淨係話哦，我去炒股票啊，點樣贏錢， 嗯、 而係咧希望可以著重咧，我揸住啲錢點樣保到值。點樣令到 點樣過到世？ 係啊，點樣令到自己舒舒服服，唔使喺度憂慮啦。兩餐啊，點樣過啊？咁樣樣。 嗯。 咁對我亦都好大，即、就、係、是、得益啦。因為除咗股票之外，你又可以有啲期權啦、啊，或者牛熊證啊，又知道邊啲係危險啊。你就如果要保值，嗯、你退休嘅話咧，你有啲嘢係唔可以掂嘅。咁、 嗯、 你只可能够希望你啲钱可以保到值，同埋可以增有少少增值啦，等自己嘅生活过得舒服啲咯。 嗯，因为咧，阿 Cat 本身咧，其实系嗱，你听到佢讲嘢都有条理啦。 系啊， 咁曾经都系大企业嘅部门主管啦、高管啦，咁咧，所以咧都点解即系已经系一个退休嘅年龄，点解仲要去读书咧？咁但系嗱，你咁样听佢咧，我觉得就好有。即係好有價值啦，因為我自己本身咧，即係都有當然即係要保值啦，即係都唔敢話你賺得好多啊！即係最緊要你啲錢唔好，即係好似而家全世界都通脹嘅時候咧、 嗯， 即係你唔好等佢跌得咁犀利。如果唔係嘅話咧，即係有個朋友就個姑媽就咧計嗰條數咧，佢話我點都唔會長得過八十歲噶啦，我留啲錢足夠我八十歲用嘅。點知佢長命過八十好多嗱、啊，就係咁啦。所以你一定要咧，當你手頭上拎住嘅嘢咧，你一定要咧知道咧，即係壽命幾多我哋唔知。 嗯、 o、okay, K， 即係人命，即係人命唔勝天嘅，人命係一定係即係天主宰，我哋主宰唔到嘅。咁、嗯、所以你唔知道你幾時 即係唔需要用嗰啲錢，但係真係其實對自己好啲咯，俾自己過得舒服啲。即係晚年咧，其實係錢係好重要嘅， 嗯，係啊， 即係你千祈要現實啲，千祈唔好話啊，我如浮雲啦，錢如浮雲，唔係，絕對唔係。你可以係一嚿雲，但係錢唔係浮雲。所以咧，即係我哋要即係睇去到呢個時間，雖然已經喺個崗位度退咗落嚟啦，咁曾經你即係叱咤風雲又好，有幾多人喺下面俾你即係管理又好，咁但係有啲嘢咧，你係唔識你就係唔識噶啦。所以咧，呢個終身學習咧，即係同埋將自己增值，其實係好重要嘅，因為喺唔同嘅範疇咧，你冇可能叻得曬所有嘅嘢，所以有啲範疇你一定要係不斷去學習。 冇錯，冇錯。 咁你啦 ，Bruce 啦， 嗱我 咧，你又點樣睇你即係你個學習咧？喺你個 嗱，你眼中就即係知道我去讀中醫啦。其實咧，我哋嘅 jingle 即係我哋嘅主題曲咧，係我唱係我作啦。 係， 其實咧首歌咧我作咗出嚟咧，我要識得用啲軟件噶嘛，係嘛？其實依啲音樂啊，依啲軟件咧，我早喺2000年咧已經參加呢、這個呢個工聯會嗰啲做。叫 MIDI 嗰啲課程啊， 嗯， 我講緊咩？ 我就學咗依樣嘢，所以做到依啲歌咋。咁、 哦、 其實由嗰時咧，我早喺2000年咧已經即係上呢啲堂噶啦，係、 哦、 啊。咁、 okay、 其實咧，我覺得咧學習咧有幾方面嘅啊。第一樣嘢咧就係、是、我工作都需要學習嘅，因為就算我係一個專科醫生啦、啊、我哋即係過到好多關啦、啊，斬咗好多六將啊，咁同埋咧，我哋都成功攞咗呢個專業嘅身份啦。咁、原來咧，我哋仲要維持嘅。咁咧我哋學院咧係要求我哋每一年咧有幾多學分，就係、是、話有啲係聽書嘅學分，我哋叫 passive 即係被動學分啦。有啲係自己積極去做學問啦，例如話睇啲即係依啲嘅醫學雜誌啊，或者甚至咧，我哋要講課俾第二啲人聽，咁攞一個活躍學分，咁先至咧有足夠分，我哋維持專科嗰度啦。咁呢啲全部咧都係教育啦。咁另外一樣嘢啊，即係我諗大家都知道啦，我好中意做下音樂啊，又拍一啲電影啊嗰啲嘢啦。咁同埋我又即係對第二啲嘢都想學多啲啦，包括中醫啊咁。所以咧，我不斷學完講。國語啦，我又會即係學下拍片啦，整音樂啦，中醫啊咁，所以我覺得咧，依方面就係興趣嗰方面啦。咁我覺得咧，佢滿足咗我好多咯。點解揀中工聯會咧？因為其實佢啲師資都唔錯， 係啊，好好錯噶， 同埋度度咧都有。總有一間係你坐緊上堂嘅，係我覺得幾方便啊。咁同埋咧，佢價錢因為是普羅大眾啦，佢唔係就我一個醫生啦，咁有好多工人階級嘅、 哦， 所以個學費都十分之便宜嘅。咁我自己因為想將來我做嗰啲我自己嗰個 channel 咧，可以講國語啦。我希望我有一日，所以我專登即係。不斷咁學嗰個普通話咁解咯， 係啦。我自己咧其實都曾經咧同阿 Bruce 拎過好多資料啊，去即係有關工聯會啊，或者係學習唔同嘅嘢啦。咁但好可惜咧、我都覺得我生活都依然係好繁忙咯，即係我覺得，即係譬如嗱，我喺電台做廣東廣西咁啦，每逢星期四晚咧，我一定要預呢個時間咧。咁我覺得咧係已經係我極限嚟嘅。如果你仲要我咧係。限時限刻一定要去翻學啊上堂咁咧，我覺得我自己有啲困難。本來我真係好想重新再讀翻法文、西班牙文同意大利文嘅，咁、但係其他嘢我都唔敢奢望再學啲咩其他嘅嘢。但呢三樣嘢咧，我都有底，即係我想即係再去將個鉛筆爬得尖啲咁解嘅啫。咁、但係就算係咁嘅要求咧，我覺得我睇完曬佢啲 schedule 啊、啲時間表啊啲嘢之後，我都。都冇可能噶啦，我都即系放弃啦，唔好搞咁多嘢啦咁。 哦，咁我好明白你嘅邓生，因为我正话听到个 Bruce 咁讲咧，我觉得佢好叻噶。 系， 因为我都当我即系未即系仲喺度做紧嘢嗰阵时咧，我完全冇谂过咩叫做增值，咩叫做我要学多啲嘢。我哋咧就系全副心情咧去翻工，因为啲嘢系。分分鐘鐘好似阿鄧先生而家咁樣講啦，啲嘢你根本就冇時間 俾你去諗，你好有興趣咧，你都安排唔到出嚟嘅。所以到咗我一唔做嘢嗰陣時咧，我就發覺哇，原來我好多嘢我都唔識嘅喎。咁有啲嘢咧又知道好表面嘅，咁啊想了解多啲，咁就跌咗落個黑洞裏面啦。咁啊發覺自己咧真係好多嘢，好多嘢都唔知道係點樣啫。呢啲嘢太表面啦，就成日都聽人講，原來嗰個人佢都可能比我仲更加唔識嘅。咁啊變咗咧就。对啲嘢都系一知半解，所以咧的起心肝咧，我就自己去学咯。咁工联会系一个都几好嘅选择嚟嘅，真系等有一间喺你左紧，啲时间你又可以拣，地点你又可以拣，同埋咧我读过几个唔同嘅科目咧，佢啲先生咧唔系 hea 住做嘅。都好即系好认真咁教啲学生嘅。 好同意啊。我觉得咧每一次上呢堂咧，大家都可能真系要。与熊掌啊，即系话咧，你用得时间挤喺度咧，你可能要牺牲第啲嘢。咁点解我可以做到一样嘢咧？其实其中一样嘢就系因为我嗰时2007年咧已经离开咗医管局。如果我仲喺医院做嘢咧，应该冇咁多时间做。 医院做嘢你好多嘢搞 嘅，系啊，又要当值、啊， 又要去听课，又上课，当值，又要开会，不断咁开会， 系咯，起码咧做。即係做廣東廣西都未必可以做到，因為又要佢哋即 係 approve 你啊，好早就起身做嘢啦。 係啊，又要 approve 啊，又成咁啊。咁同埋咧，其實基本上咧，一方面我去學嘢咧，我哋都少賺錢啫嘛，明唔明啊？咁其實呢個有個犧牲，但我覺得值得咯，因為其實咧我就唔係當然係珍惜咗自己咯，但係呢個我諗我就唔係個主個 motivation， 即係個目的啊，即係唔係話我要珍惜自己所以 呢個唔係個動力， 係唔係個動力？反而咧我係真係好想學嗰樣嘢咯，即係學完之後自己又好似不斷咁攀升落嚟，話我識得 media 或者。我识编曲啦，咁跟住我又识得唱和音啊，又搞溜搞路啊，又可以将啊拍完即系做到唱歌嗰方面咧，我又开始拍 video 啦，咁我学埋一啲嗰啲剪接嗰啲啦，仲有一啲咧，即系其实咧，而家有时 TVB 嗰啲特技咧，我早佢咧，大概6年已经识晒噶啦，嗰时有一个有 个 program 叫 After Effects 啊，其实而家用好多，但系嗰时咧仲未。好流行嗰只，例如话咧，佢突然之间爆炸啊，有啲火啊，好似真系爆咁啊。其实嗰个片个加落去嘅啫，系啦。咁我一早已经识啦，嗰啲对自己中意咯。咁识咗之后觉得好开心咁样吓。不过因为我就唔系走拍电影个路线啦，所以我比较少做呢啲特技咯。但系都觉得满足到自己的好奇心咯。 但我自己咧就系发觉咧。點解我係拎唔起心肝？即係頭先我講，即係要求就好低啫，學三個語言啫都係。但係即係我而家我擺喺我面前咧，其實每日工作我係做唔完嘅。即係我有稿要寫咧，新書要出啦，咁甚至有啲 art 嘅嘢咧，同 art relay 嘅嘢咧，同 fashion 有關係嘅嘢。就算我唔係話，因為而家疫情，我冇得上去內地做翻我正常，即係啲 project 冇得做啦。咁但香港就算做即係創意上面嘅嘢咧，其實有啲係擺住喺度即係一份係等住我去喐嘅，但我都冇機會去喐嗰度，咁所以我唔能夠再添，即係再煩惱俾自己啦。再即係你上堂，你點都要温習去温書啩，係咪先？唔多唔少一定要温書啦。咁仲要去嘅時間，你一定要定時定候係啦，即係逢星期幾多點一定要去嘅咧。咁我覺得哇，真係有啲吃力啊！咁終於我都放棄啦。即係我做好手頭上我要做嘅嘢，因為我啲即係工作各方面都排曬喺度啦。即係我做曬我面前嘅嘢都夠啦，唔好再搞咁多嘢啦。不如做好啲自己即係而家 handle 緊嘅事情咯。 鄧生，你喺下一節咧可以講講咧，我哋咧其實就算你咁咧都可以擠少少時間出嚟做咩咧？就因為呢個疫情咧逼到大家咧繼續學習嘅時候用咗咩咧 ？Zoom。咁咧，第二時有可以有一個機會咧，你擠少少時間 zoom 下咧， 唔係我 zoom 都用緊㗎啦，因為我知即係我都有拍 YouTube 嗰啲嘢都用 zoom 嚟拍㗎啦，已經係即係當然即係我係好懶咯，即係我唔係我 set 好曬啲嘢，然後跟住同我拍檔一齊，即係正常係我啲拍檔 set 好曬少啲嘢，鄧生你撳個掣就得㗎啦，嗰種咯，佢應該咧就係即係自己學習好曬咧，咁自己即係可以咧就 prepare。成件事可以同人哋一齊做嘢啦。 咁但系我就系、是，因为我都第一我唔系好 I T 嘅人啦， 系 啊，即系我都系好 behind 嘅，其实相当即系落后嘅喺呢方面。咁根本即系冇嘢难嘅，问题你肯唔肯学嘅啫。咁但系咧，就整整下咧，就自己就系懒下懒下就由佢啦，毕业、就有咗嗰种心情咯。咁、但系咧，我觉得好似你头先话斋咧，我真系完全。我認識你咁耐，完全唔知道你原來二千年你已經係學習，即係點樣去即係， 因為性格 作曲啊，啊嗰啲嘢，同埋即係拍片啊，點樣 edit 嗰啲片啊，咁呢個係即係好難得嘅事情咯。但係 Kenny 之前咧，即係呢個財務呢個 course 之前咧，你有冇上過呢啲堂嘅？西班牙文我記得 係啊，因為嗰陣時又係百無聊賴咁啊，啲朋友諗住去西班牙旅行。咁哦，咁你旅行啊？咁我做啲功夫啦，咁我咪学西班牙话咯。 嗯， 咁我即系我识咗之后咧，即系我都系半桶，即系唔好话半桶水，半桶水都冇。咁我去西班牙啦。但系咧就你会吸收得快啲咯，因为你学过咧，你见到啲字啊，哦，原来你都有啲知道佢讲乜嘢嘢噶。咁其实有都好多嘢都几着数噶。咁譬如我去餐厅食嘢啦，咁我搵西班牙同佢讲啦。咁我诶、哎，我哋诶两位啊，即系 table for two 啊，咁样，哇！佢即刻俾个 window seat 你嘅、啊。 好嗱，我哋听你歌先，翻嚟咧，我哋阵间十一点新闻之后，就同大家再分享呢个终身学习如何学习。先嚟一只歌先，齐豫嘅《橄榄树》都系对时光嘅相逝啊。咁我哋新闻之后翻嚟再倾啦。 所有探訪人士必須符合疫苗通行證要求，亦需提供48小時內的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證明，或探訪前24小時內的快測陰性結果證明，但不適用於持有新冠疫苗接種醫學豁免證明書而在疫苗通行證安排中獲豁免接種疫苗的人士。對於北約秘書長近日發表中國威脅論，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回應，中國從未將手伸進別人家裏，何來中國威脅北約安全？中國對北約秘書長不斷對中方進行無端指責和抹黑攻擊表示堅決反對，並予以強烈譴責。汪文斌說，北約一方面呼籲成員國加大軍費開支，另一方面對中國正常的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說三道四，是典型的雙重標準。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堅定奉行防禦性國防政策，始終將核力量維持在國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中國國防費佔 GDP 比重長期維持在 1.3% 左右，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股市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2613點，升49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050點，升7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5，日元127.38，瑞士法郎0.961，加元1.28，人民幣6.741，英磅對美元1.258，歐元對美元1.072，歐元對美元0.708，新西蘭元對美元0.64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44.77美元，賣出1844.9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选民更新住址要交住址证明，由5月1号起，新登记做选民都要提交住址证明，填妥指定表格，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提交。上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就睇到资料更新咗未。收到选举事务处嘅信要求確认住址，记得回复。选民登记同更新登记资料截止日期都系6月2号。查询2891-1001。 我哋问咗陈淑兰、林超荣、杜文蔚、黄桂林、彪爷同榴莲一条问题，逢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佢哋会做啲乜嘢呢？结果一致答案系主持紧《开心日报》，仲话彪爷谜题不能错过。如果呢条问题系问你嘅话，你嘅答案系 仲使问？一定系听《开心日报》啦！ 恭喜晒！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听实《开心日报》系正能量嘅选择。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系 Jin Lee 李恒毅。疫情肆虐，但系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可以打赢呢场疫战，过翻正常嘅生活，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我是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烟草终局是实现无烟香港下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我们一起支持5月31日无烟跑服日， 推动更多吸烟人士戒烟。我们一起着着跑服或者运动服，以行动鼓励吸烟人士透过运动成功戒烟。 吸烟与健康委员会香港电台约定你，一起迈向烟草中局。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新冠病毒席卷全球，爆发至今已经超过两年。为了应对这个历史性的传染病，口罩已经成为大家日常的基本防护配备。一次性口罩需要每日更换，现时全球有数以亿计人口，每人每日弃置即弃口罩，累计下来究竟已经弃置几多吨口罩呢？即弃口罩主要的材料除了不织布、过滤层、活性炭之外，并且含有大量的聚丙烯，这个是一种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被自然分解，兼且会产生大量毒素的塑胶原料，具潜在的环境威胁，同时沾有病毒，所以都会被列作医疗废物，不宜回收。此外，更加有市民在郊区和海滩等地随处弃置口罩，直接冲击大自然和海洋生态。口罩如果不当弃置并且流入海洋，会分解成塑胶微粒，最终或者会被鱼类海产吞食，进入食物链。人类进食受污染的鱼产就有机会影响健康。只是弃置医学用口罩已经对环境带来短期和长期的风险，而疫情亦都制造了其他的医疗废物，例如核酸检测就会留下各种检测的医疗工具，包括棉花棒、手套、容器、眼罩、保护衣等等。这些医疗工具同样是布满分泌物和病毒，亦都是无法回收而需要妥善弃置。近期非常流行的快速抗原检测包亦都会造成大量医疗废物，冲击生态环境。世卫指出，全球有三成的医疗系统处理相关废弃物的设施不足，加上这一场疫情令到废物量进一步急剧增加，而数以万吨计的医疗废物将会令全球的废物管理系统百上加斤。这些废物除了令医护人员面对刺伤或者感染的风险等等之外，管理不善的堆填区亦都可能威胁附近居住的民众。世卫提出多项建议，包括使用环保包装、可循环再用设备或者可生物分解物料等，同时呼吁投资非燃烧废物处理技术。在抗疫的大前提下，大家都以保护人类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为主，甚至不惜一切抗疫。面对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地球生态危机，最终人类要付出几庞大的代价，面对千疮百孔的地球，人类是否应该反省呢？蓝地球，方宝桥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十一点钟新闻之后，我哋再翻翻嚟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今晚咧，我哋同大家分享嘅终身学习，有我邓达志，对面系黄伟康医生， 大家好， 我老友记阿 Cat 张艳芳。好啦，头先咧各自讲到你哋两位嘅呢、這个继终身学习继续咧呢、這个增值咧学过嘅嘢啦。咁即系我想知道咧，其实喺香港咧有咩渠道？譬如工聯會其中啦嚇，仲有咩渠道係可以即係再上堂或者上咩堂嘅咧？你哋知唔知道？ 嗯，以我所知咧，其實即係兩間大學咧，包括即係香港大學咧，都有一啲嘅即係 即係唔知叫唔係叫業餘啦，但係佢都係有啲課程咧可以收，但係有考試啊又成。 哦，嗰啲屬於校外課程嘅， 係咯 校外課程， 咁都係好歡迎啲人去報嘅。不過即係可能以一啲例如話語言啊，或者一啲特別嘅我都唔係好熟啊，即係我知道嗰時可以學普通話嗰啲嘢咯。 係可以，但係咧就佢哋比較係。好似學術性啲比較嚴格少少咯， 有學分嘅， 有學分啦，要考試啦，價錢高少少啦，同埋對於出邊嘅試咧係承認嘅。工聯會咧好多時都係自己俾個證書你噶嘛。 哦，係啊，係啊，即係比較以興趣行先咯，係嘛？ 係啊，除咗呢啲，其實有好多街坊嗰啲福利會啊，或者嗰啲。中心咧都好多嘢学嘅，咁啊未必一定话你要攞证书啊，或者系你系比较消闲嘅嘢都有嘅。 嗯，我喺网上嗰度咧，有时都睇过一啲，例如话即系讲 I T 啊嗰啲唔同嘅，即系例如即系 I T 有好多，即系嗰啲范畴我都唔识啦，因为我 I T 又好白痴嘅我就，咁但系有一啲例如话即系啲摄影啊，或者系做音乐啊，甚至到咧就话有一啲喺香港咧作曲家或者填词家一啲 pop music 咧，佢哋都有一啲嘅学院啊，咁样训练啲人咧点样去制造音乐啊，写曲啊或者唱歌啊，而家都好流行学。学唱歌嘅， 嗱，而家我哋讲紧嘅嘢咧，都系对我哋生活上面有实用价值嘅嘢。 嗯， 但系咧，即系当然有啲嘢咧，其实有啲知识咧，未必系有即系实用嘅价值。即系意思话，你未必可以利用佢嚟当系一个工作啊，或者系增加你嘅收入啊，唔系嗰样嘢。但系咧，我觉得都系好值得咧，大家去考虑嘅。即系其实香港好丰富嘅呢方面，喺即系唔同嘅地方，喺唔同嘅。學校啊機構咧都有啲學習啦，咁但係咧就有啲嘢咧，我哋有時我哋冇關注，其實係好 interesting 嘅。例如咧，即係會政府啊，或者係有啲即係私人，唔係私人機構噶啦，都係政府旗下或者係即係同個社企有關係嘅咧，係帶你行山啦，帶你行山咧去認識香港郊野嘅地方嘅植物啊、動物啊、昆蟲啊， 幾好啊， 或者係。地質啊，即係或者海洋嘅一啲得意嘅嘢，即係海洋即係講魚啊，同埋即係香港現存嘅喺海洋你能夠揾到嘅生物啊，咁或者係觀鳥，佢觀鳥咧就係好普遍啦。你即係尤其喺即係元朗一圈嘅地方咧，即係米埔一路去到即係呢個南生圍再過去天水圍嗰一帶咧，其實都係喺過去咧，其實係好重要，華南好重要嘅。即係候鳥途經嘅地方，喺度棲息嘅地方。咁除咗呢啲鳥類之外咧，咁亦都有好多咧喺水邊生活嘅啲動物。咁亦都即係好多嘅喺紅木林嗰度好犀利嘅。所以有好多團體咧，佢哋都會帶呢啲團咧去學習，唔係淨係話行一日影下相咁簡單，而佢真係學習嘅，知道等你認識香港即係個生物。即係唔植物又好，或者係動物，或者係即係啲蛇啊，或者係即係貝殼啊各方面嘅嘢啦。就等你哋認識到香港原來擁有係咁多事情。即係我聽講係非常之 detail 嘅添。即係我覺得呢啲唔係話你真係喺實質嘅工作上面有即係有用嘅。但係咧，我諗係增加我哋嘅知識啦，同埋即係我哋嗰個對成個環境個即係個內容嘅認知咧，其實都係好重要。 是即正如我哋节目咧，其实都系推广唔同嘅知识嘅范畴，所以星期一至星期五咧，我哋即系卖广，我哋好似卖广告。即其实我哋星期一至星期五都唔系一个通识嘅，同埋讲每一日咧讲嘅嘢都唔同啦。例如话我哋今日比较可能会比较强调啲即系生活化啦、享受啦，一啲娱乐啊嗰方面，我哋即系星期四就呢个 concern。咁其实呢样嘢其实一种精神食粮咯。咁其实当大家咧有饱足啦，咁自己都唔係話好擔心自己開唔到飯嘅時候咧，咁除咗我哋有自己專業啊，或者自己生活之餘咧，其實呢啲點綴咧，係令到自己嘅開心指數提高嘅，係咯，亦都令到自己有成就感啊，咁樣。 如果俾你而家咧，如果俾你而家再去有時間嘅話，你去再 take 一啲 course 嘅話，你心目中仲有邊啲嘢好想讀嘅？ 哇，其實好想讀嘅嘢就有好多，好似而家咁，我係讀緊日文嘅。 嗯，哦，已經讀緊㗎啦，已經 係啊，已經讀緊日文嘅。 嗯， 咁只不過我覺得日文係我哋好有機，即係除咗英文之外咧，好有機會接觸到嘅。 嗯， 因為我嗰陣時學西班牙話咧，我就覺得即係比較難，你有機會去練習啊。 嗯。 咁日文喺香港比較流行啊，起碼你睇日劇都多咗啦。 嗯、 或者你喺 YouTube 啊，好多嘢咧都容易揾得到。西班牙文就比較難揾啲。不過正話鄧生喺度講開，即係魚啊、樹啊嗰啲咧，我諗起我幾年前咧讀過一個叫生態旅遊嘅。咁、 嗯、 我覺得即係呢個我就大開眼界咯。因為佢咧就包括咗好多嘢嘅，就會帶你去認識下香港嗰啲雀仔啊，咩叫林鳥啊、候鳥啊、留鳥啊嗰啲咁嘅嘢。咁、嗯、又會帶你去睇下石頭啊。咁你知道嗰陣時我先至知道咧，我即係之前去過香港歷史博物館咧，知道哦，原來香港以前係火山。你唔信嘅喎、哦，即係一億年前，你點解諗到香港係一個火山嘅咧？ 火山爆出嚟嘅。 是啊，咁到你去西贡嗰阵时，你睇到咧，哇，原来咧成个西贡好大范围系一个好大嘅火山口嘅、 嗯， 所以你睇到破边洲啊，咩六角柱嗰啲咧，完全就系火山爆发流咗落嚟，令到香港会有啲咁有特色嘅地方咯、啊。 嗯， 咁你变咗话你好有兴趣做，即系譬如我哋以前啊，邓生我哋成日去行山啦嗰阵时。 嗯 是咁啊，系咁啊，行啊，最多 我就行，但系咧就完全即系、就是、对个风景咧，我哋系会欣赏嘅。咁但系咧，我哋就冇去特别去考究下。咁、 嗯、 即系我哋行紧嘅路曾经系乜嘢嚟嘅咧？即、就、系、是、附近啲岩石点解会咁样？我哋都冇去特别去，即系、就是、我哋冇一个意识去欣赏佢，即系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欣赏佢。 系，所以而家我行山啲朋友话我好烦嘅，因为我睇睇就啊呢棵咩树啊，哎呀呢、這个又咩蝴蝶啊。即系哎呀，呢只系咩雀仔啊？又听下啲雀仔声。即系以前咧，你唔觉得哇？原来你周边好多雀仔嘅。咁你我读咗呢个课程之后咧，我发觉咧，我会成日听到雀仔声嘅、哦。咁我亦都 因为你知道咧，即系唔同嘅声音咧，属于边种，即系唔同嘅雀鸟咁。因为系 系啊，咁咪变咗咧。当你行山嗰阵时咧，就你丰富咗好多嘅。咁、 嗯、 你会、嗯，我觉得我系。更加去好享受我去行山呢个过程咯，咁、 嗯、 啊变咗咧，慢慢我又觉得我好似个生活质素都提高咗咁。 嗱、嗯，好似而家香港咧，即系我觉得近年咧香港即系种花嗰方面咧，其实政府系进步咗好多嘅，吓、 嗯 啊，即系以前咧我哋睇，即系我哋喺香港能够见到嘅花唔系好多嘅啫，即系喺野外啊又好，或者系。政府下下嘅一啲公園啊，一啲休閒嘅地方咧，即係有樹嘅，但係你唔係話好多花樹嘅，即係可能唔知俾人哋話得多啦，定係真係佢哋新嘅一啲官員啊，年紀輕嘅官員，即係佢哋嘅新嘅作風啦，即係佢哋肯去嘗試啦。咁變咗咧，香港咧以前咧，我哋好簡單，我喺細個嗰陣時咧。是有幾種花，係幾種樹有花嘅啫。其實係、 嗯、 木棉啦，嗱、 嗯、 木棉，然後到夏天又即係初夏咧就鳳凰木。 係 咁，除咗呢兩樣之外，你感覺唔到有啲咩花嘅嗱。我哋可能咧就喺新界咧，我哋上山咧，我哋喺過年嗰段時間，我哋見到吊鐘嘅 花係， 我哋見到吊鐘。偶然咧，即係如果你係細心嗰行過啲溪間啊啲地方比較，即係總之有啲水嘅地方咧。就可能見到蘭花，但係咧香港啲蘭花其實好珍貴嘅，但係我哋唔係好識欣賞佢，因為蘭花咧其實欣賞係嗰啲葉形啦，同埋啲花咧其實本身咧佢優雅嘅啫，唔係話即係唔係用即係好似即係南洋嚟嗰啲胡姬蘭咁，即係唔係嗰種咁爆炸嘅花型同埋顏色咧取勝嘅，而香港啲蘭花咧似即係我哋所謂國蘭啦，嗰啲蘭花係好優雅，即係你一定係要喺某個程度上面，如果你能夠。是去 take 一個 course 啊，去即係學習呢啲知識嘅話咧，你當你行山時，你更加認識咯。 嗯。 除此之外咧，咁香港啲山咧都有野山嘅茶花嘅白色，即係喺冬天嘅時係啦。 嗯。 咁咧即係，但係唔算多咯。但係而家咧，我哋基本上咧 是由年尾開始呢、 嗯、 就我們說去看這個、去大堂看楓葉這樣、嗯、有些其實就不是楓葉來的，其實是金 tree 來的 sweet gum 香楓、啊、 香楓其實一個名字叫 sweet gum， 因為楓葉呢其實一定是五隻爪的、嗯、這樣這些即是這些香楓是三隻爪的，其實是，但因為它會變紅色，所以大家當它是楓樹、 嗯、 你怎樣叫它名字怎樣叫都好事實上呢即它增添了即我們香港多了很多色彩， 為 什麼它會種得到呢？其實即也不是只是大堂，很多地方都有，有些地方是種了很大很大棵的、 嗯、 即是我都不想告訴人家 湧曬過去 即那些變成參天大樹的了，已經有幾個地方我知道那 那些紅葉很即是很漂亮很漂亮，那就即是它要首先將那些泥土的即是個酸鹼度改變、 嗯、 那改變了之後呢、哦咁佢先至能夠種得到出嚟，即係過去係種唔到嘅。咁我哋由十一月尾咧就已經睇呢個香楓啦。咁然後一路落去咧，到春天嘅時候，哇，就多花啦。咁啊，但係我覺得即係好多花入邊咧，咁我最即係最 impressive 咧，最感動咧，其實喺大埔公園。我覺得大埔公園， 啊、 大埔公園之後成個策個規劃啊，或者係佢哋嗰啲即係管理啲即係呢個公園嘅 gardeners。是很有心機的，哇！即係靚到咧，即係我係年初嘅時候去啦，即係佢哋玫瑰有好多啦，櫻花， 嗯， 即係我哋都知道台灣，譬如你上去陽明山啊，咁都有櫻花啦。咁、嗯、香港同佢哋嘅天氣咁近，點解我哋冇櫻花呢？其實香港係有櫻花，但係泥土唔啱，所以我哋改變嘅泥土先至能夠種得到。嗱，我哋係時候聽只歌先，翻嚟咧，我哋咧十一點半新聞之後，我哋再傾過今晚我哋嘅題目。終身學習，好，這個歌是 Celine Dion 的 My Heart Will Go On， 我們的心是不會停的。 Oh.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5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两名患者离世，其中四宗个案怀疑在本地感染 BA.2.12.1 变形病毒株，涉及一家三口，同埋一名在湾仔入境事务大楼12楼工作的51岁女人，她住在大围嘉敬苑 B 座嘉善阁。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染病的一家三口住在红磡利荣大厦，63岁妈妈最先发病，她在湾仔会展任职清洁工，73岁的丈夫和37岁的女儿其后都确诊。太古城三期麦当劳群组新增一宗个案，患者是居住在九龙湾丽晶花园六座的99岁女子，同住的工人日前检测亦都呈阳性。住在同一大厦不同座向相隔五层楼的另一名76岁女人是麦当劳群组的确诊者。九龙塘国际英文幼稚园新增两宗个案，群组累计有9个人染疫。医管局特别探访安排由下星期二起扩展至其他有住院服务的急症和专科医院，以及儿童及青少年精神科病房或部门。每名病人每星期可获安排大约一至两次的探访，每次由一位已登记的访客探访一个钟。医院职员会在未来几日联络家属预约登记，家属不用自己联络医院。而探访安排不包括深切治疗科病房、传染或隔离病房、其他精神科专科病房和接收新冠病人的病房。所有探访人士必须要符合疫苗通行证要求，亦都要提供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或者探访之前24小时内的快测阴性结果证明，但不适用于持有新冠疫苗接种医学豁免证明书而在疫苗通行证安排中获豁免接种疫苗的人士。三名警务人员和一名男子涉嫌串谋诈骗，前日被捕，其中一人同时涉嫌冒充警务人员，获准保释候查。警方说案件涉及上个月一日在中区发生的串谋诈骗，在全港多区拘捕四名男人，年龄介乎30至58岁，三名被捕的警务人员已经被停职。警方说非常重视人员的操守，任何人员干犯违法行为绝不容忍和姑息，定必严正处理。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将会在下星期三至四公布，透过邮递或者电话短信方式通知家长。今年统一派位有22898名学童参加，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有17843人，计及自行分配学位，整体满意率是 88.8%。 为了减少家长聚集，教育局分批安排家长在下个月7号或者8号的不同时段到获派学校办理注册手续。教育局提醒，如果不可以在指定日期处理注册的手续，应该事前和获派学校的负责人联络，另作安排，如果不是将会被视作放弃学位。财经消息，道指升486点，报32606点，而标普500指数升67点，报40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27.31，瑞士法郎0.961，加元1.278，人民币6.74，英镑对美元1.258，欧元对美元1.073，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64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1846.5美元。卖出1847.5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

他在集团任职的期间带领团队自创东方记白的中式快餐连锁品牌，但是团队做了之后发现比想象中困难。另外，作者和团队在2012年收购曾经是中国最大的散羊肉连锁品牌小肥羊，但近年却渐渐赶不上中国快速发展的火锅市场的规模，逐渐被边缘化。 作者在书入面首度开腔，回顾当年促使这些决策的原因，以及在真正实践之后面临的挑战，并且真诚地分享了他对当时情景的事后分析和经验教训。 成功要坚持正路，亦不可以回避谈论歧途。相信透过苏敬式这本书的经验分享，可以带给广大读者珍贵的借鉴和启发。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正路：我在百姓餐饮26年的感悟》，作者苏敬式，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嚟到最後一節的廣東廣西，今晚我哋繼續咧，而家最後的20分鐘，同阿黃偉康醫生同埋阿 Cat 張艷芳一起去講講呢個終身學習。你哋啲朋友咧有冇批評過你哋噶？學習有冇搞錯啊？呢、這個你喺呢個咁嘅歲數仲搞咁多嘢，學咁多嘢做乜嘢啊？咁有冇咁噶？ 咁有時同佢哋講開咧，佢哋好得意嘅喎。佢話：哇，我讀咗20幾年書，跟住又做咗成30年嘢。你撞硬我去學習啊？佢覺得好似即係嗱，你學習咧就要考試啦，考試你又要求分數啦咁。佢哋完全領略唔到咧，你唔係 學習個樂趣啊！ 係啊係啊，即係好似我啱啱見到個朋友咁啊，我話你而家點啊？咁佢就話：哦冇誒、我誒不嬲都有啲飲啲嗰啲沖即沖嘅咖啡咁、啊、樣。咁啊！啊，我又冇做嘢之後，我走去學沖咖啡， 嗯、 跟住佢係學埋拉花啦， 嗯、 跟住學埋烘焙啦。佢咧就覺得佢話我以前係飲咖啡，而家咧佢就可以慢慢去研究，去享受呢個咖啡。 嗯、 但係有啲朋友好得意嘅喎，問佢：喂，你有啲興趣呢啲咁樣嘢？喂，你去唔去學啊？我真係唔好啦，咁啊，我話你唔得閒啊？佢唔係喺屋企咯。咁我話你喺屋企做咩啊？追下剧咯，但佢又讲唔出喺度做乜噶、哦。 嗯， 但佢系日日咁样过咗几年，即系我觉得好似个人，即系好似有少少退化咯。系啊系啊， 因 为 点解咧？即系当你讲紧即系退休人士咁啦吓。如果你每日咧你净系坐喺度对住个电视机你追剧嘅话咧，首先你个髋骨啊。腰骨底地方就會退化嘅，即係更加退化得緊要嘅。即係如果你唔喐佢嘅話，所以你可能你到咁上下咧，你會發現咧，當你喺睇完個追完個劇之後，企翻起身咧，你腰骨咧伸唔直噶啦。然後整整下咧就越嚟越縮嘅，成個人會 係啊係啊。 真係我哋係需要運動嘅，唔可以成日即係當然咧睇戲有分，我自己都好中意睇戲嘅，我一直落追兩套嘅電影，因為我就好中意追劇嘅、嗯，但我中意追電影嘅，我中意、嗯，但我係要。每日有適當即係行路嘅時間啊，一個鐘啦，冇多都一個鐘啦。咁啊，同埋呢排咧，即係我自己，你知道，你同我咁熟啦 ，Cat， 你都知道，即係我自細我腰骨唔係好嘅， 係 咁咧，近年個髋骨都唔係好嘅，咁所以更加要做翻gym。本來咧，我做gym嘅興趣又唔大嘅，以前我淨係即係因為係中意嗰個 treadmill， 即係嗰個跑步機咧，因為佢個射、 嗯、 即係佢射陣嗰、那個嗰、 嗯嗯 那個能力係比較好嘅，咁就用佢嚟即係做。即係快步行啊，咁咧就最即係射開，即係好過你行硬地咯。咁但係我有一日咧，我發覺自己咧係痛啊，個髋骨痛。一先嗰輪咁做咩？突然之間我髋骨係痛嘅。咁、 嗯、 然後咧嗰日我痛咧，我係冇時間睇醫生噶啦。咁所以我就去 gym 度。 咁就用有即係幾樣嘢咧，就第一有啲係都係吊掛啦，係等你個即係等你個對腳咧係即係落翻嚟啊，等個腰骨拉翻鬆啊咁啦。咁同埋咧有一個機器咧，就係、是、你要即係佢係主要係 work 係你個內側同埋外側嘅肌肉嘅。咁咧嗰個咧我就用即係以前我膝頭哥有事咧，我就係做內側，佢有幫助，非常之有幫助，即係係拉開佢啊咁啦。咁然後咧就。而家我係做外側嘅話咧，就完全你感覺到個髋骨咧係比較髋骨即係嗰個坐骨個位嚇，咁、咧就係拉開佢咧。咁我做完幾 set 之後咧，我唔痛，即係鬆翻。其實好多時就係緊啫嘛，因為我哋到咁上一時候咧，即係我哋有啲即係嗰個骨同骨之間嗰啲軟組織啊、啲啫喱咧，即係少咗啦。咁所以變啲骨會嗨到啊，嗨到神經啊咁咯，咪痛咯。咁、即係我做完幾 set 就已經好翻，即係自己自救啊！嗱，即係呢個咧，其實都係一種學習嚟嘅，即係你可以自己睇書或者上網睇，或者即係揾個老師或者揾個 trainer 問一問。嗱，但係當然咧，即係唔好隨便去揾一個哇簽你十萬、八萬、五三萬、五萬嗰啲 trainer 簽咗之後佢就唔睬你噶啦嚇。我自己經驗話俾你聽，我唔係詆毀任何人，但我自己試過幾次。咁你倒不如咧，即係睇下書，睇下其實上網好多嘢可以俾你學得到啊。咁你學習咗之後咧，就自己去 gym 度 practice 嘅話咧，咁係對你身體就好好啦。即係我哋可以行路，點樣行咧？其實每一步嘅行路咧，如果可能你之前咧有啲即係有啲地方唔舒服嘅痛啊，就算甚至你嘅腰骨痛咧，有可能同你行路嘅姿勢有關係嘅。但係每一步咧，你話哇，我有幾十年路，點可能會行路唔識行咧？原來唔係，係真係嘅。可能你係會即係你唔係話每一步咧係。其实每一步咧，应该系即系脚尖落，咁又一路上去第二步咧，就好多人就唔系噶，即系粗冰咁粗咧。咁呢个对你个成个脊椎啊啲嘢都系唔系好。咁即系嗱，我讲学习咧，唔好去到咁高深去读紧一个咩 course 啊，考咩试，唔系，即系简单而咁样咧。這個、呢个咧，你唔需要老师，唔需要去边度报名学咩嘢，但你上网或者睇书。咁要留意一下咧，然后自己留意一下啲姿势啊，咁了解一下嗱，亦都要了解一下即系人体啊，自己身体个构造。咁因为我哋真系去到咁上下，你唔可以下下就去医生，虽然系好好，但我哋唔可以成日都揾住医生嘅，我哋都要即系去了解一下，即系我哋身体嘅结构啊，三高系咩嘢啊，然后跟住咧有啲咩方法去解救咧，呢个系好重要咯吓。 你讲起人身体的结构呢，那我想起一样东西了。因为很多人都讲运动，大家有不同的运动，有球类啊，或者其实行路是一个很好的。即是我们有个上了年纪的某明星啦，他都是靠每一日行路，但大家都见到他精神奕奕啦。但我觉得呢，很多运动之前呢，我觉得最重要和最基本是要拉筋。拉筋咧，会令到你个人咧，即系会轻咗啦，个人又灵活咗。最尤其是即系上咗年纪嗰啲咧，你拉松咗啲筋咧，你跌倒嘅机会咧系低好多嘅。咁譬如你点解人哋行山要热身啊，要拉筋咧，系会令到你个人咧就唔会受到外面啲冲击咁容易，令到你会伤你啲肌肉啊或者筋骨嘅。咁我亦都。尤其是男士咧，咪比較硬啲嘅，咁啊嗌你彎低腰，擺隻手落地下，你做唔到噶，係咪？但係練到噶，因為我都即係揾過兩個好硬嘅男士啦，咁我即係慢慢教佢，慢慢教佢咧，一兩個禮拜佢可以隻手掂到地下。好多人會覺得我好硬噶，我做唔到噶，但係其實你肯去做咧，會做到嘅。 個 key 喺邊度咧？ 即是你学识去放松啦，同埋你要一定要去练习。练习咧，你成为一个习惯咧，你就一定会做得到。唔会话，我都未见过有人做唔到嘅。只不过你唔肯去尝试，亦都唔系难嘅、你只要一步一步去，我一个礼拜唔得，两个礼拜都会得嘅。即系我觉得拉筋系好重要咯。 下次我见你嘅时候，我要学下啦呢个，因为我细个嗰阵时好叻嘅。即系我弯腰咧，就对手揿住地下咧，我系叻得好紧要嘅。 系 B B 仲叻啊？ 唔系，即系唔系咁嗰个年代啊！即系其实都讲紧，即系都几廿岁嗰阵时， 但後來即係我，因為我腰骨係一路都有事㗎啦，自細阿 Bruce 都見過我啲片咧。咁、我事實上我真係有 fracture 嘅，即係我係有傷嘅，係有。咁咧，所以即係我係因為咁咧，我驚啊！我驚咧，如果我再做咧，有咩事咧，即係會加深咗，即係佢嗰個即係個惡化咯，所以驚咗、 做運動之前做適當嘅拉筋係啱嘅，咁亦都可以減低做運動嘅受傷嘅。不過咧，扯開話題啦，即係啱啱講嘅話，即係我都係一個好中意學嘢嘅人，有冇人批評我咧？嘅答案就係冇乜人批評我嘅。咁但係咧，就因為我真係覺得咧，有時我哋人生苦短咯，咁我哋即係開心唔會咁多嘅，咁我哋識嘅嘢都唔係咁多。咁我覺得做人最緊要開心。咁同埋咧，學嘢可能咧係你嘅開心嘅泉源，但未必係。對方的開心的傳染咯，咁如果那個人係有咁嘅動機想學嘢，而佢覺得開心，我咪覺得佢繼續學咯。咁如果佢中意唔係坐喺度學嘢，就係、話好似啱啱 William 講，去做下運動，跟一啲識做運動嘅人去一路邊做運動邊學嘢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開心嘅傳染咯。我覺得，咁所以最緊要始終都係開心咯。咁同埋我自己好多時學。学嘢个目的咧，就是、想识咗嗰样嘢，我去做一样嘢。譬如话，我想讲呢个普通话做好啲，咁样讲好啲。咁有一日我做我自己嘅 channel 嗰时咧，我可以用流利嘅国语讲嘢嘅时候咧，即系内地嘅人都听到，即系我哋香港嘅医生一啲嘅医学嘅知识分享到里面咯。即系我就希望咁。即係我亦都希望有一日我唔喺世上嘅時候咧，我識嘅嘢咧都可以遺留喺度，繼續去影響或者幫助其他人咯。又或者我中意音樂嘅，我覺得上天俾咗我呢個嘅天分咧。咁我雖然唔係為名為利啊，但我想將呢樣嘢分享出去咯。咁但係我做一首歌又唔識點 present 出嚟喎。咁啊最簡單就是學。點砌個音樂出嚟咯？咁當大家一聽到，哇！原來咧，哦，嗰度有個鼓，個鋼琴係咁。呢首歌係快歌，好開心嘅。呢首歌好多和音，呢首歌係好靜嘅。咁就要經過學習先至可以滿足到我將呢個嘅 idea 送到大家嘅耳朵度咯。即係所以，我覺得咁我就開心咯。所以我覺得乜嘢都係最重要開心。 我咧即係。呢排咧，因為我要推出我另外一本新嘅書，所以我要好急咁要即系拎曬啲資料啊咁放埋一齊啊咁，即系我係從來都係唔急唔做嘢嘅人嚟嘅，所以咧即系我係將佢放埋一齊咧，咁然後即系因為我想因為我新嗰本書係會講即系人啦、人同埋地方，同埋旅行啊，即系一啲經歷一啲感，即系一啲曾經經歷過嘅人士啦，包括讀書。咁啊，對佢讀書咧，咁我就重新再寫翻啲 book review 啊，或者某一本書、某一個著作、某一句話，我曾經咧係特別咧用間尺間低，即係我完全好記得好清楚呢句話，佢係即係點樣寫嘅。咁即係以前我睇嘅同而家睇係好唔同嘅。其中即係一篇咧，咁我係都係好中意嘅，即係三毛嘅書，我係中意，但我唔係話發癲咁中意三毛寫嘅嘢嘅。咁但係咧，佢其中一本書咧叫做《雨季不再來》，咁咧就中間有一篇咧就係叫做《那年的冬天》，去年的冬天就講佢咧就去呢、這個，因為佢當時可能佢係喺馬德里做嘢同埋讀個書喺馬德里，咁咧就喺馬德里嘅西北邊一個古城嗰度咧就過聖誕，因為識得一個朋友。咁咧係做藝術嘅，咁咧然後咧就喺嗰度就識咗一大班朋友啦，即係好 hippy 嘅感覺嘅人啦。咁然後咁當然包括咧，其中一個咧包括咧就係佢呢個朋友嘅細佬就何西啦。咁咧就何西就佢後來即係佢嘅丈夫啦。咁當然即係佢最嬲尾嗰句咧，我覺得係最影響我最深嘅，即係話佢喺火車上面咧，係嗰啲朋友一路咁即係落緊大雪啊！嗰陣時係聖誕節嘅時間嚟嘅，落緊大雪。山城咁啊，就一路喺大家度嗌咁啊，再见再见咁啊，佢自己又话啊，再见再见，佢一路叫再见咧，好似保证住自己咧系一定会翻嚟，然后保证住咧就系呢个系一种幸福，但虽然佢知道咧，幸福犹如青鸟咧，系可能永远都唔会再翻嚟嘅咁咯。咁当然咧，即系佢又写到咧，佢话啊，我而家又要翻去啦，翻去一个即系其实我唔愿，即系大意就系我唔愿意过嘅生活。我唔係好快樂過呢啲生活嘅， 但我都要翻去啦。但我再睇咧，我写嘅时候咧，我就话，其实呢种浪漫好苍白嘅，根本系，因为喺我自己嘅词典入边，冇话我系即系呢个系唔愿意过嘅生活，或者系好无可奈何又翻翻去呢个生活。咁我从来都唔会做一个咁嘅人，唔中意咪唔好做咯，就放低。即系唔好埋怨，即系我系一个，即系呢个系呢我词典系冇嗰样嘢。咁而家我重新咧，我再睇咧，即系同我二十几岁、二十出头睇嘅时候咧，系好唔同。以前照单全收嗰种浪漫，而家咧我重新再睇嘅时候咧，就即系印证翻呢种浪漫咧，其实非常之苍白同无力嘅系。咁我可以即系当然入边有某啲句子，我依然系咁中意，但系咧即系我撇除咗某啲嘢。但我觉得重新再读翻呢啲我以前读过嘅书。都是一种学习来的都是。因为以前读的时候的感觉和现在读的感觉是完全不同。你重新有新的体会咯是。我都认为这种是一种学习。好嗱我们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今天有几分钟就到十二点。咁就先讲呢听晚星期五晚呢是有黄仲远和作家恩培基和大家分享的不务正业。啊十二点钟之后呢咁有基哥有基哥有好歌大家唔好离开香港电台第一台。咁、最后一隻歌呢其实本来我好想播嗰隻呢就係、是、青春小鸟。我哋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但我諗搵唔到呢隻碟啦而家咁冇得播咁我就差唔多嘅歌啦。W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Peter, Paul and Mary 嘅。好再见。 再见。 Okay, 拜拜 下个星期四见拜拜。 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Long time passing.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Long time ago.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Young girls have picked them everyone. Oh,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Oh,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Where have all the young girls gone? Long time passing. Where have all the young girls? Where? Flowers in